在看大卫的人生这个主题上面，居然神让我们要在祷告城墙上面，在神的圣殿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面前跟他询问跟他祷告啊，这大卫的诗篇。那我们要对大卫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在大卫的人生这一个系列，在过去我们所看到哦，大卫合神心意的那一位，才十几岁，对不对？他就跟耶那那个哥利亚去征战，靠着神的耶和华神的能力，哥利亚就倒下去，是不是？大卫就一夜就出名了哦，在扫罗的哦宫廷里面，哈，走路也蛮神气的，我不知道，但是引起了扫罗的嫉妒，所以以至于大卫不得不逃离扫罗啊。上次我们讲到大卫在旷野啊，在逃生啊，他躲在洞里面，亚多兰洞，还有其他的那个到处在躲避扫罗。他明明有神给他的机会，可以把扫罗已经送到他的门口，他的眼前，可以把他干掉杀到，有两次的机会，但是怎么样？但是大卫都没有嘛，大卫敬畏神，是不是？他把扫罗放在神的手上，好，这个审判，不管是深渊啊，不管是什么，都让耶和华神来做主。所以你想想看，大卫就一直让扫罗啊，扫罗就像你假设你在家，你家有没有 deck？ 你家有 deck 的话，哦，扫罗过来你就让到最后怎么样？切地板切掉了，你没地方钻，嘣掉下去了，是不是？最后我们看到啊，大卫也去了那个 Ziklag， 一个希格拉啊，希格拉一年16个月啊的时间啊。那我们不知道整个大卫在旷野躲避那个扫罗多少，有的人讲5年啊，多少？那我们不知道，大概是这样啊。从他很年轻，就是到30岁的时候，那扫罗跟他的儿子啊，比利斯人在征战当中，扫罗就死在战争当中了。所以大卫就可以出来，他应该可以出来宣告说，现在正是时候了，我就是上帝所高的那个以色列的君王。但是你们看大卫没有，大卫做王，他在现在请问神，我可以去哪里？你在希伯伦吗？你在犹大的希伯伦做王。他一做就做了多少年？在希伯伦，只有犹大支派在拥戴大卫啊，跟着大卫就7年半啊，哇，7年就是一个整数字，很长了，对不对？然后又加上半年的时间，哦，大卫在那里等候，是不是？他在等候，等候以色列的百姓的心能够归向他。还有11个支派啦，哦，还没有归向他，过了7年半啊，7年半的时间，整个以色列各个支派啊，全都归向心，归到大卫的身上。我们的神是不是也是这样耐心的等候我们呢？我不知道你在信主之前神等候你多少年，神是等了我蛮久的。我们有一位朋友啊，那个时候在芝加哥，那个一个姊妹信主，他先生还没有信主啊，每天为他祷告，你知道多少年？一等就等了30年，30年。结果他的先生后来信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就像这样耐心。所以大卫他是代表耶稣基督，让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属性，那一个片刻。所以在希伯伦7年半以后，全以色列的支派归向了大卫。大卫要做一个决定，他的首府啊要在哪里，首府要在哪里。所以大卫寻求神啊，他是合神心意，他就知道以色列的首府啊就应该在耶路撒冷。你说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应该归哪个支派的？便雅悯，那扫罗就是便雅悯啊，那个支派。不只是说大卫，这是说人家说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动作，不 则是这样，大卫明白耶路撒冷是神所捐选的圣城，但亚伯拉罕神叫他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去哪里？摩利山啊，那个献以撒就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所捐选的，神的圣殿要造在耶路撒冷的，那敬拜的中心要在耶路撒冷的，神的同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他知道耶路撒冷要是以色列的首府。但是呢，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还没有在便雅悯或者以色列的手上，是不是？当约书亚啊过了约旦河，带着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征战的时候，夺了很多的城市啊，但是耶路撒冷没有夺下来啊，耶布斯人很强壮啊，那个耶路撒冷很难攻下来啊，几乎是没有办法把它攻下来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大卫要攻取耶路撒冷。好，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来看一下，好不好？一起来一下，那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六到八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好，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荡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主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我去。好，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当大卫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他没有动一枪动一炮动杀一个人，但是主，你让大卫就攻取夺取了耶路撒冷。主，我们相信你夺取攻取了我们是靠你流了血，而不是流了我们的血。主，我们当今天来一起来学习来思想大卫攻取耶路撒冷这一个故事的时候，主，你再一次让我们不只是来回顾，主啊，让我们来感恩，在这圣诞的季节里面，主，让我们再一次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所以如同经文上面所讲的，当大卫要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耶布斯人怎么样？耶布斯人知道大卫来攻啊，然后耶布斯人就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呢、啊，安设了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不能行走的这人，放在那个上面。哇，这个不是对大卫的一个讽刺吗？你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你看看我只要派几个连眼睛不能看见的，根本就看不到你，如果 要射箭的话，射到哪里，对不对？哦，那行走就不能行走的，怎么来跟，根本就没办法跟你征战的嘛，就把这些人放在城墙上面来守卫就好，看看你能不能攻进来。对大卫是一个，是不是？但是从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大卫却找到了一个攻取的一个方式。所以当大卫带着以色列的军队啊，面临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高大的城墙、哦、那上面站了瞎眼的瘸腿的，好像、哦、没有办法的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像他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他怎么说，他说今天呢、啊，就是他们在城墙上面，他说今天呢、啊，谁要能够去怎么攻取耶路撒冷，他说什么，从那水沟去攻取。哎，大卫怎么知道要从水沟去攻取啊？大卫怎么知道从水沟去攻取啊？这个你想想，大卫从小的时候他就是牧羊的，好像被人家瞧不起，为他父亲牧羊，所以伯利恒啊到耶路撒冷不会太远，牧羊就走来走去。哦，羊要不要喝水？羊当然要喝水啊，所以牧羊人啊， 就知道差不多水源在哪里，哦，这个地方的水源在哪里，所以他就知道啊，有一个水沟在这里附近啊，那个水沟是供应啊，不只是这是羊啊，哦，供应这些那些种地啦，那些蔬菜啊，花木供应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些人要饮用的，有一个水源啊，所以有一个水沟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稍微了解一下这一个故事啊，我们先了解一个这个故事。所以在耶路撒冷，当时的耶路撒冷古城呢，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啊，啊，那在耶路撒冷这个东边这个坡度啊，城墙下面有一个叫基逊泉，那个泉是地下的泉，那个泉水就是供应耶路撒冷那些百姓啊，不管是啊怎么样，那个饮用水，还有这些外面。庄稼，哦，然后这个水源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水源的周围一定有保护的，哦，所以有一些塔，有一些塔就在那里围起来，保护这个水源。但是你知道这个泉是哪里？泉是地下的嘛，是不是？泉是地下，但是这个地下的水来的时候，也不是说哦，一直不停的来，它也有季节的，哦，哦来了，哎，怎么没了？所以。在大卫之前，甚至在耶布斯人这个季节，在跟前，亚兰人就知道怎么样来储存这个水。所以在基逊泉的这个周围，这个旁边不远，就有一个池啊，一个池啊。在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哦，还有列王记下十八章都有记载，就上池啊，有一个上池，所以那个池就很大，就要储这个水嘛。你水来了，哎，有一个管道进到这个池，哎，吸收进来，储好，很好，对不对？啊，哦，啊，如果太多的话，这个水太满了嘛，不行。然后有其他地方有那个孔啊，就把它流出去，就流到下面可以来滋润这些土地啊、草树啊这一些。那怎么样用这个池里的水呢？这个水一定要通到城里面嘛，你不可能跑到城外面这个门口啊，打水这样，对不对？因为水一定要通到城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大卫所讲的那一个水沟啊，那一个水沟可以从那个池的某一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孔，因为水从那里流出来，当年啊，哦，那些羊可能就在那里吃喝着，可以进到耶路撒冷城的里面。所以大卫的手下的一个将军叫约雅，就很勇敢，他就去了，就进到这个水沟的里面，然后他要突破进到这个城里面，然后可以把这个城门打开，然后以色列的军队才能进去，否则他们根本就没办法进去。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那考古学家这个基本上都到目前为止都基本上赞同是这样的一个考古啊，一个考古就是在外面就是有洞，引到那一个管道，将那个池里的水引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样一个管道，然后呢在这个城墙呢，大概应该在那个有一个水门，大家知道吗？在东边有一个水门，啊，是很重要的门，进进出出啊。那里的城墙听说是有40 feet， 40英尺这样宽，所以这个城墙下面有一个管道是直立的，就把水这样引上去，然后引到城里面。所以你如果从这里钻进去，就可以进到城里面去啊，城里面去。所以。这个是在墙隙的，啊，这个从洞口某一个地方进去，啊，到这里，啊，就这样上去，啊，那这个直的上去的叫 Warren 之下，就是水沟 啊，大卫讲的那个水沟就叫下的，就 Warren 啊，叫 Charles Warren， 他发现了在19世纪发现了这一个水道，啊，所以这样一直上去，然后就进到城里。里面，所以约雅从这个水沟进去以后，然后进到城里，就可以把这个城门打开，然后 以色列的军队就可以从城门进去，占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就是水沟的这样一个故事啊。啊，这个好像听起来是一个考古的，或者是一个知识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嘛。啊，大卫是怎么样攻取耶路撒冷？但是故事不是在这里结束了，是不是？故事不是在这里所结束的，大卫所做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一位人，大卫所做的事是预表耶稣基督。今天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经过一个管道进到了那一个心脏的地方，就好像约雅大卫的将军说经过这个水沟，然后呢就进到了耶路撒冷的心脏，以至于可以把城门打开，以至于以色列的军队可以进到耶路撒冷，就攻下拿下了耶路撒冷。今天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神早就已经预备了那一个好像没有看得到的，就像那个地下的在城墙里面的这个水沟一样，然后通到哪里？通到你的。耶稣是如何进入你的心？耶稣是如何预备了那一个水沟？耶稣他自己就像那约雅大卫的将军一样进到那个水沟，有没有危险啊？有很多的障碍啊，是不容易的，是要来里面潜水，要来这样爬、啊、可能带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的耶稣怎么样到一个地步，他自己牺牲自己啊，然后他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不知道你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故事，但是我知道我的故事，我知道我的故事。在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神已经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活，在我的环境里面就开始建造这一个水沟啊，因为耶稣要经过这一个管道进到我的心里面，他要来占领，他要来 occupy， 他要来夺取我的心啊。当我在国内30年前啊，当我在国内根本就还不知道上帝啊，啊，那个耶稣啊，当然听到过上帝名字嘛，啊，那个耶稣当然也听到，但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神就在创世之前就去拣选了我，就像拣选了你一样，他要排除任何的障碍，他要预备一个适合你来认识他，适合你让他来占据你的心的一个水沟啊。我怎么来美国？我今天如果没来美国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能信主我不能确定呢、啊。都不能确定了、啊、不能确定，但是神就奇妙啊，神就奇妙，预备啊！上次跟 F 妈妈有分享的，你知道吗？我还是第四，后来我发现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四代的基督徒哎，哈哈，第四代的基督徒啊！我外婆的爸爸听说还是传道人呢、啊，我知道我外公外婆都是信主啊，我妈妈小时候也是。去教会了，见教会学琴啊，那个当然后来知道啊，没那个这些后来被破除掉。但是神所拣选的族类，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不会放过，你知道吗？虽然我也不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虽然我只知道那一个动机，说我要来美国，我要来美国发达了，我要来美国找金子啊，我要来美国啊，是不是建造我的房屋啊？很难啊，那个时候真的很难，我跟你说啊、哦、我念的学校不是名牌大学啊、哦、那个但是怎么样，人就哎这样开路，你知道奇妙到什么样的地步啊、哦、那一年预备考试啊，我申请的学校申请考试，那个大家都考研究所嘛，要考 GRE 对不对，哎听说我的分数 还是什么 top， 我也不知道 top 多少， top 多少我也不知道。所以研究所，学校研究所还不是 department 那个 department 那个系上，研究所说给我全额奖学金，你知道吗？我的同事为了来美国出国，明明在那里转到后面他发疯了。我出来之前我去，我们叫什么精神病院，我去，我都不敢跟他说我要出国。好，但是神很预备，但是神这个预备居然超乎我所求所想，我都不知道原来神要把我抓来美国是要让我归到他的名下，你知道吗？当我到学校里面的时候，我第二天走在学校校园的时候，结果我发现什么事情？哎，这个校园蛮奇怪的，这个校园里面怎么有两个教堂有十字架的？所以我就很好奇的进去啊，我就进去，然后有一个老美就出来，他说：“Can I help you？” 我一下愣了，我Can I have a Bible？ 拿了一本小小的圣经的字。那个是真有新约的，是英文的。我说不错，可以来学英文这样，后来在学校环境，也认识我的太太。你看神就预备啊，创世之前已经预备了我的太太，原来就是要到这个地方，要到这个学校，要在美国这个地方来认识他，建造基督化的家庭，你知道吗？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那个根深蒂固。我是无神论者，耶稣也很好，做好人不错，做善事也不错，但是讲到要受洗啊，要受洗是怎么回事？要让我受洗，那表示意思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你知道吗？我都很喜欢喝啤酒，我都很喜欢喝，是不是我啤酒不能喝了？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不能做了还是？但是耶稣所预备的，耶稣他说拣选的，我跟你说，你逃都逃不了，就是要尽快的，尽快的。我当时呢，当时真的是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在聚会的时候，结果大家就在唱这一首歌，一件礼物，在里面天演的一件礼物。如果你会唱的话，他说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认识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有姊妹，我跟你说，神预备了那水沟，神预备了那一首诗歌，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就经过这一 经过他为我所预备的这个，借着这一首诗歌进到我的心里。如果那一个通向我们心的那一个血管被堵塞的，是蛮危险。就像这诗歌里面所讲的，真的时间不够，时光不会停留。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让耶稣进到我的心里。这一首诗歌，当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进到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原来耶稣，你已经在我的门口，已经进了一个礼物，就是那个马槽的婴孩耶稣降生的礼物已经放在我的门前。只是我没有将我的心门打开，将这一个心门打开是非常容易的，只要我愿意，神你就可以进来，就这样的简单。神就占据了我的心，神就占据了我的心。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原来我以为来这里是来赚钱，我越来出名了。我曾经也出过名，过去你去 Google 的话跑不出来我的名字，逃走英文的不是 number one。 但是现在呢，我是不知道掉在哪里了，但是感谢主，我掉在耶稣基督的手上，你知道吗？哈利路亚，真的。所以当我们愿意敞开，就像大卫攻取耶路撒冷一样，那个城门被敞开的时候，那神的荣光，神的光，真理的光就照到我们里面了。当神的光照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原来我就发现，原来我是那样的软弱，我有很多的那个需要神来更新来帮助我。我原来那一个里面是那样的肮脏啊，那个管子是需要通的，我的心脏是需要被 clean up 被来除尽的。所以当神的光照进我的里面的时候，神真理的光进来，让我有一个悔改，让我愿意真正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说啊，耶稣对你是上帝很好，我知道就好了，而是说我愿意回转，将我回到神面前，将我的心来归给他。非常的简单，耶稣在那里就这样等了我多少年，等了我非常长的时间，就像大卫在希伯来那样的耐心，七年半一样在那里等候。但是有一天我的心门被打开，愿意接受神的真光，那真理的灵进来，我就回转来归向他。以至于因为神的光进来，以至于我看到耶稣基督，原来他是为我而死的，以至于我相信耶稣基督，来接受他，来接受他。所以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接受神的道，我就重生了，我就从死里复活了。原来以为自己还很了不起的，实际上我是走在那死地里面了，是奔向死亡啊，奔向阴间啊。但是当神的道重生了我了以后，我的方向完全的被改变了，我的眼光也被改变了，我所听到的东西也都不一样了。我说跟随的，哦，原来是神要带我到迦南美地的那一位神。而且神在，相信在你生命里面也要在我的里面做更多的启示的工作啊，智慧启示的圣灵就更多的开启，让我不只是说哦受洗就好了，愿意来真正认识这一位天父，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圣灵，心中的眼睛被打开，原来神呼召我，神那一个呼召，那一个 calling，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你不要说我没有呼召，神拣选了你，已经呼召了你，那一个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的希望，那一个 hope， 那一个指望，就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上了。所以那一个呼召，对我们每。我认识了我的地位，我的生活就会不一样。刚才讲到什么样，我说我很喜欢喝啤酒，我们那个时候去搬来刚搬、 叫什么？在芝加哥。哦，那个哦，那个什么那个 Sam's Club 那个哦，啤酒哪个啤酒我们都要。我不是我，就我了。那个去抓来尝试一下，但是后来哎，来恩召的指望，神那一个让我认识到我的地位，认识到啊、哦，我应该被改变的。不是说你喝啤酒不好，你喝啤酒你可以喝，圣经上没有说。但是哎，那一个就成为我阻挡我，让我更多的来认识亲近神。哎，开始就哎，开始慢慢的哎，发现某一天我对他一点都没有兴趣，哎，一点都没有兴趣，你知道吗？有一次啊，我有一个聚会，那个阿拉我忘记了还是什么，在一个弟兄的家里。结果那个弟兄就说：“哎，我们弟兄在一起啊！”他就从柜子里面抓出来一大啤酒，哎，那一大啤酒你知道？他说：“哎，放心，我们这里也有牧师在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放心，这个啤酒的牌子叫那个牧师牌啤酒。为什么还有牧师牌啤酒吗？哎，牧师牌啤酒啊，哦，什么意思？哦，他说这个啤酒没有酒精成分了，所以牧师可以放心的喝。弟兄姊妹，当我们信耶稣以后，不是说我放弃了这个，我来取代另外一个东西，来取代我原来的那一个爱好。我们原来的那一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已经被 wipe out， 不需要任何的其他东西。我这要的是我耶稣基督了，不需要再有一个啤酒的替代品。有没有人说阿们呢？阿们，阿们。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的盼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他这就说我们成为神的基业。你知道神的基业就是耶和华神跟大卫所说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神的产业，就是神的产业。如果你是神的产业，我是神的，神是多么的宝贝啊，多么的宝贝。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所以我就不担心了，不用担心。所以神继续开启，所以当神继续开启我们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跟你保证，跟你说，就像这个心一样，这个是充满了一个火，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火，那个火热，那个 zeal， 那个热情，它借助这个水沟啊，一直充满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你奔走就不会疲倦，以至于你可以在觉得不方便的时候，你还。因为耶稣基督在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占领我们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大卫攻取耶路撒冷，这不只是说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一个首府，当然是敬拜耶和华神的一个敬拜的中心，神的圣殿在那里。哎，这个攻取耶路撒冷，让我们也是看到神。没有动枪动刀，没有让我们损失什么，反而我们赚了什么，是不是？好，就是耶稣他自己发生的代价，发生的。好，所以一定要勇敢的跨出去，跨出去就像我一样，听到那首诗歌的时候，啊，我就跟牧师说，我要赶快来受洗呀，我等不及了，时光不能再让它流走啊。我不知道哪一天了，你知道吗？当神借着那个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宣告童女圣子，就是圣诞节童女圣子啊，耶稣要降临。你知道那个宣告在什么地方吗？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宣告在？哦，没听到题目，就是宣告童女生子，那个宣告是在什么地方啊？预告，对，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当亚哈斯王在那个时候，那亚兰呐、啊，跟北国以色列他们联合起来，去跟南国说，哎，你们要跟我们联合，一起来对抗那个亚述，亚述帝国那个时候最厉害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亚哈斯王在那里犹豫，我要跟 跟那个北国联合、亚兰联合，还是我要另找一个埃及智慧出路啊，来帮手？哦，来，不要，还是我妥协这个亚述啊？在那里的时候，他知道战争即将来临，他去视察。战争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水的话，啊，那你们军队都死光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水，就是我刚才讲的上次那个水头沟啊，就是他们那个储藏那个这个水啊，啊，积蓄泉那个出来的水储藏的那个，所以他要去视察那个安不安全呐、啊？如果不安全，哦，有人如果要放一些毒很容易的话，那个死光光了嘛。啊，所以他在那里去。在那一个地方，然后耶和华神跟他说，他要保护他，要说你求一个预兆嘛，你来求一个亚哈斯王，他当然不敢啊，当然他可能心里有另外的计谋，要去跟埃及搞不好联手还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的时候，那个预兆是什么？神就是有一个预兆，因此啊，好，我们要得保护。你们要得拯救吗？是不是？他说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就必与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就神与我们同在，神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你不要害怕，神为你预备了你的拯救者。在哪里宣告？就在上次的是吧水沟头，就在那个上次的地方，天父差遣耶稣基督来，耶稣降世，这就是宣告。这一个宣告在哪里宣告啊？就在你的心门口了，因为那一个水池有一个水沟，要通到耶路撒冷的心脏的。是他们的心脏的地方。今天神在那里宣告说，我为你所预备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降生为了你。神在哪里宣告？神在你的心门口，神在我的心门口，就像那一首诗歌一件礼物一样，那一件礼物就已经放在你的心门口了。以马内利的神，当耶稣来了之后，就像大卫那个时候要攻打耶路撒冷，不是人放了什么瞎子，放了瘸子，大卫没去攻打，是不是开了那城的大门进去？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里面都讲，当米赛亚，我们就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样？瞎眼的要怎么样得看见呢、啊、如果你去查阅圣经的话，你旧约里面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死人复活各样的神迹奇事，你找不到，你找得到找不到？瞎眼，眼睛被打开，在旧约里面没有。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瞎眼的人眼睛会。所以当耶稣把道成肉身，他出来传道啊，三年半的时间，然后他到神的圣殿那里，去那里跟传讲神国的那个道理。那一天就在神的圣殿那边，他遇见了谁？有一位生来就是瞎眼，人家还在问了，我、哦、这个瞎眼是什么道理啊？是他的父母犯罪，还是他犯罪，还是什么？耶稣说都不是啊，这个是要来荣耀耶稣啊。耶稣怎么样？哎，弄把你啊，吐个唾沫，把眼睛涂一下，然后怎么样？叫这个瞎眼去哪里？希洛雅池哦，去洗一下。你知道圣殿在哪里吗？圣殿。在大卫城啊，耶路撒冷大卫城西安城在北边呢、啊，上面希洛亚池在哪里？希洛亚池是西家王后来把外面的那个上池讲的在城外嘛，不安全了、啊，然后把积蓄泉水就在另外一个 泉水那个水沟道啊，通到另外一个池，挖出来希洛亚池，所以存在里面，他觉得比较放心了嘛。啊，希洛亚池，希洛亚池在大卫城的，在西南角，从北边呢、啊。他说：“哎，你去希洛亚池去洗一下，哎，有没有 make sense 啊？”有没有道理啊，耶稣啊，你医治我啊，我瞎眼的，你让我看见就好了嘛，何必还要叫我到希洛亚池，然后我要这样走过去，哦，然后我这个眼睛上面都是泥巴，还有口水，你的口水，哦，嗯，那个，哦，从那个圣殿上走，要穿过整个城市啊，到那个希洛亚池啊，人家哦，搞不好是朝圣的日子，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在一路上看啊，这个瞎子生来瞎眼，你看他眼睛上面是这样啊，你要去干什么啊？他说哦，有个耶稣的人叫我去希洛亚池去洗一下啦，去洗一下，哦，叫我去洗一下，那我就要洗一下，因为我要有信心嘛。既然耶稣说那我的眼睛要开了，我就叫我到希洛亚去洗一下，就像今天一样。神怎么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话，他说什么？他要你要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你知道吗？所以那瞎眼的去到希洛亚洗一下，他的眼睛怎么样？他眼睛就看见了。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当我们知道耶稣爱，耶稣要我，耶稣拯救我，我心里也相信，我口里也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但是就像这个瞎眼的一样，我们这个眼睛上面还有那个泥巴，还要没有被那个拿掉，需要进到希洛亚池，进到那个受洗的池子里面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个就是瞎子，耶稣来没有说这个城墙上面的这个瞎子干掉，而是来拯救他，让他的眼睛得到开启，就像你跟我一样，原来就是瞎眼的，原来就是没有真光在我们里面的，但是伸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也愿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就成为真正眼睛被打开。好，还有怎么样？大卫攻取耶路撒冷城墙上面还有谁啊？哎呀，瘸腿的瘸子啊，根本就不能行走啊，他瘫在那里啊。但是他也可能还蛮放心的，城墙那么高宽，你们在下面那里根本就上不来，是不是？哎，瘸的耶稣来，原来我们是不能行走的，我们以为还会行走啊，我们以为原来我还以为来到美国是走在这个金子铺的地上了，有 没有黄金也有银子，是不是啊？是不是就像那瘸腿一样还在做梦啊？耶稣来把他瘸腿吊起来，你看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就在圣殿第二个圣殿那个旁边有一个羊门啊，那里有个比斯大池，结果怎么样？比斯大池，哎，有如果天使下来水池动的话，谁跳下去你就得医治嘛。啊，有一个摊子是已经38年摊在那里，耶稣怎么样跟他说？你要不要得？是不是？啊，废话，我来这里已经坐了38年，还要不要得医治？你看看这个有五个狼在那里啊，各样的人啊，瘫子啊，瞎眼啊，各样的哦，各样有毛病的，癌症的，不管什么样的，都在那里正在等那个水洞。当然我要得医治啊，是不是？但是耶稣在这里，不然就像耶稣，我就不管你跟我今天也是一样啊。哦，甚至我们信了，有时候啊也是有软弱，但是耶稣说，你要不要得医治啊？得什么医治？然后不只是我们身体得医治，然后我们的灵魂也是得医治的。所以那一个瘸腿的怎么样？瘫子，结果又拿了他的褥子就起来，可以行走。 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吗？这件事情发生在那个圣殿的那个羊门的旁边，比士大池那个羊门，就是他那祭司要献祭的时候，那些可怜的那些羊啊，那个羊牵进去的地方去被杀，叫羊门，所以叫羊门被杀献祭啊。就是这个摊子在那里，每常常看到那个羊经过的地方。来了一位真的高人，真的高人，他自己成为那祭司。所以摊子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得拯救。这个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圣殿，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教会，耶路撒冷就是你跟我在耶路撒冷有摊子，在耶路撒冷有瞎子，在耶路撒冷有一些就像在比士大旁边等候的医治的那一群，耶路撒冷就好像一个医院一样，但是耶稣已经来了，他要来医治你跟我，就在神的家里面，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大卫所攻取的耶路撒冷，这个就是神已经早就为我们挖了那一个水沟，要进到我们心脏中心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组合在这里，就是今天的可能中间我们有可能还在犹豫要不要信耶稣的，或者有在犹豫已经很久说受洗 啊，但是我们时光不会停，机会难，这是一件，这是一件你我们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自己，好不好？我们要来结束的时候，先请这个美美上来。当大卫，神所恩高，神所 anointing 高摩的设立的以色列的君王，他一表。主耶稣基督，当他在逃难的时候，扫罗的儿子亚纳森，对不起啊，跟大卫说：“我知道你是要做以色列君王。”等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大卫啊，你不要把我的家族杀个干净啊，因为按照惯例，当一个君王兴起的时候，那过去的君王的家族亲人啊家眷啊，如果还活着的要被杀，大卫与加纳森一个月，大卫记住了这一点，他不会杀掉大卫扫罗的加纳森啊，就在扫罗跟他的儿子们与腓力斯人征战的时候，逃命的时候，他们败了。亚纳森的一个儿子才五岁啊，要跟着逃命，哪一天风声不对啊，结果他的奶妈抱着他在那里逃命，结果他就怎么样，他就摔倒了， 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里面就摔倒，从此怎么样就变成了瘸子，不能行走了。而且他知道他的祖父扫罗，他的爸爸亚得森都已经被杀，如果他被新的王朝啊大卫家知道的话，他还存活，他存活不了，也要被杀。这位年轻人呢，五岁开始就是躲避呀、啊，躲避大卫他们。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就将他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他在那里可能在那里哭泣，也可能在那里抱怨，怎么是我的，我干了什么事，我怎么落到这样的光景，也不能走路，也不能出去，更不要说能够做什么。他有一个害怕，害怕某天大卫的宫廷才怕有人来敲门了，被抓住抓去，看透啊。但是大卫他纪念他与迦南生所立的，当他在耶路撒冷作证的时候，扫罗家还有什么样的后代后裔存留，我要恩待他，我要赐恩给他。记得有一个亚嫩生的儿子啊，可能躲在哪里，哇，赶快去把他找来啊。某一天亚嫩生的儿子他叫米非波设的名字就起来，就是听他去蛮可怜的，听他敲门声了，我的身份被暴露了，是不是我不能再躲藏了，是不是大卫派人来抓到我了，我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不是我们原来的光景啊，原来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黑暗里面啊，我们还原来我们记得我们还隐藏得很好啊，不要让人家来发现，不要让神的真光来进到我这个房间里面啊，最好不要来找到我啊，不要点到我的名啊。但是人已经立了约了，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立约，他要来寻找我们，他来先来寻找我们了，他先来敲门啊，人间礼物在门口敲门说开门啊，米非波设，不要害怕，你来，大卫就是预表那耶稣基督今天请你啊，请你到他的皇宫啊，被带到大卫的面前，他跪在大卫的面前啊，爬在他面前啊，我本来就像一条狗一样，我怎么能够在你的面前啊，大卫将他扶起，可能抹去了他身上的这些肮脏，给他洗澡，给他穿上皇宫里面王子穿的衣服。大卫说，从今天开始，从这个 moment， 就从今天开始，他说米非波设，你要成为我的儿子，你就是在耶路撒冷可以做王子的，每天与大卫一起用餐啊。这是大卫给米非波设的恩典，这是大卫他纪念他与亚嫩生所约的那立下的那个约，人没有忘记他跟我们所立的约， 神没有忘记来寻找我们，神已经将这个礼物放在我们的心门口。你过去已经领受，或者你还没有领受，但是今天神说，就像跟大卫跟米非波所所说的，起来，我的儿子，你有这一个王子的地，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用餐，你可以在神的国里面跟耶稣同住啊！何等的一个恩典跟身份啊！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犹豫，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让我们去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用这一首诗歌在神面前来歌唱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信主很久，或者才信主，不管年了多久，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跟我们的神，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跟他说，谢谢你拯救了我，这是一件礼物，这是一个恩典，你把我带出了黑暗，放在光明的国度里面。如果你还没有信，如果你心里已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口里也承认，你的教会已经参与那聚会已经很久，但是当耶稣医治那一个瞎眼的时候，耶稣跟那个瞎眼说，快跑，跑到哪里啊，基路亚池去洗一下，快跑，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好不好？用这一首， 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祝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生最美的祝福。 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 就是能亲近主耶稣。 你需要，你家里还有没有？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你的亲朋好友当中，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就在高山深谷，他会把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是的，主，谢谢你，认识你，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我们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他的恩，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主，谢谢你，因为你没有忘记。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心愿，你却来寻找我们。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在那里预备，在那里挖通那一个水沟，进到我们的心脏里面。这是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所挖出的这一颗这一个水沟，这是你的身体的裂开，以至于这一个水沟的工程得到完成。主，我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是因为你，因为你捐血，因为你替我们爱死。当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的时候，神啊，不只是我们在这里赞美，神啊，不只是我们在这里享受耶稣基督，神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在我们的邻舍当中，还有那一些他们似乎都好像没听到。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责任，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可以勇敢的，就像大卫所派遣的那一个皇宫的使者，去到米非波设隐藏的地方敲门说：“米非波设啊，你要出来啊！耶稣基督已经等你很久了，你要归到神的家中来。”我们的福祉，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勇敢去敲门，让他带到神的殿中，让他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你的脖子，让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荣耀的衣裳穿在米非波设的身上，让米非波设进到耶稣基督的宴席所，与他一起来享受天父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等到我们在这里跟你说，我们愿意来穿你的服，我们愿意来穿扬你的家业。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丰收家，在这一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让我们不只是流泪的祷告，让我们流泪的撒种，让 让我们也可以流泪的去颂歌。谢谢主耶稣，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时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从今世直到永远。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阿门。如果你继续要留在这里为你的家人的得救祷告的，你可以在前面，我们愿意来为你祷告，为你的家人来祷告。不然的话，我们一起去到餐厅享受爱宴。